为历史性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匈牙利劳工党和斯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在6月1号到3号期间分别举行了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说，由于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英明领导，朝鲜分裂史上第一次北南分会于2000年6月在平壤举行，并通过了关于由朝鲜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自主地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历史性615共同宣言，对于朝鲜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表示积极支持。